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96集。他一个人站在灯影里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沈问行眼睛转了几圈，向司徒锦使眼色，司徒锦没理他。 司徒， 沈觉忽然出声了。 要是朱明月变了，变成一个你完全不认得的人了，你会怎么办？ 不会的。 司徒锦说道。 我只是做个假设。 沈觉不耐烦地说道。 万一他变了呢？ 我是说。 司徒锦眸光定定。 明月是我的妻，无论她变成什么样，我都认得她。 炭火呼呼地烧着，火炕上架了一个壶子，里面暖着热酒。几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围坐在火炕边上，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。他们都是远行的江湖客，在山里的茅店歇脚。老掌柜拾着送他们一壶酒暖身。虽然辣酒浑浊，酒味薄得像水，但也胜过没有。 老兄，铁栏点鬼步出去策了，你看了没有啊？ 一个男人道。 自然是看了的，这回不仅添了最近名声鹊起的无名鬼，还列举了27把铁栏名刀，这第一把就是景纳罗的秋水啊。 另一个胖点的男人说道。 要我说，刹那才该放在第一把才对。 起头的人道。 他上个月端了黑山老鬼的老巢，一步杀一人，十步血成河。听说黑山上的血沿着黑水河一直往下流，山上的百姓去洗衣服抱回来一瞧啊，全他娘的被染红了。 那你怎么不说横波呢？横波不管是之前的伽罗罗还是现在的无名鬼，都是铁栏一等一的刺客。昨天不是传来消息吗？无名鬼又宰了一个倒霉鬼吗？ 哼，无名鬼算什么？他要是不把赵烨带在身边，他还能这么厉害啊？ 男人不屑地剔牙说着，又露出神秘兮兮的表情。 哎，听说这个赵烨是个不出世的尤物，我有个兄弟有幸惊鸿一瞥，哎呀呀，那姿色简直就是天仙下凡。哎呀，真不知道少爷为什么跟着无名鬼。上回有人说少爷原本是唐家十七的未婚妻，被无名鬼给抢去了，还胁迫唐十七当他的走狗。 男人砸舌。 可不是吗？要我是唐十七啊，我就提着刀宰了无名鬼，谁他娘的敢骑老子脖梗上拉屎啊？ 角落里有个裹着毛毯的男人，原本缩在地上睡觉，被喝酒的江湖客吵醒。江湖客们谈论的正欢，争相宣布要是有幸和赵烨一夜春风，便是被无名鬼一刀砍了也甘愿。男人细声开口。 其实赵烨不是美人。 他声音不大，可所有人都听见了，齐齐扭过头来看他。有的江湖客端着酒杯大辣辣地坐在他边上。 怎爹，你见过啊？ 男人点头。 不可能，我兄弟不会骗我。他说赵烨那眉毛，那眼睛，那樱桃小嘴儿，跟狐狸精似的，见了就让人丢魂儿啊。 之前那个江湖客梗着脖子大喊。 可是。 男人发起抖来颤声道。 可是赵烨根本就没有眉毛，没有眼睛，更没有嘴巴。 话音刚落，茅店的破门忽然被什么大力推开。白晃晃的亮光照进来，所有人都被照得睁不开眼。逆光站着一个苗条的少女，看不见脸庞，只能瞧见曼妙的身影。他双手垂在身侧，广袖遮住了手臂， 一个沙哑的男人声音响在他的背后。 七夜前来无名鬼，送阁下往生极乐。 少女忽然动了，双臂横在胸前，所有人都看见那双手臂并非手臂，而是流淌着凛冽寒光的森森长刀。下一刻，他们也看见了少女的脸庞，没有眉毛，没有眼睛，更没有嘴巴，那是一张素瓷的面具，只有两个黑幽幽的眼洞。湖光一闪，少女飞身而入，先前那个裹着毛毯的男人尖叫起来。 啊，赵烨！ 所有人都吓呆了，慌忙拾起刀躲进毛店的角落。老掌柜护着老伴躲进曲尺柜台，鹌鹑一般发着抖。男人慌忙躲闪，从怀里拔出长刀，旋身砍在赵烨的肩膀。赵烨避也不避，挺身接下那致命的一刀。铮，意想之中的鲜血没有溅出，却只有铁器相击的清脆铮响。长刀磕在赵烨的肩膀上，居然崩坏了一个口子。男人的瞳孔蓦然紧缩。赵烨没有表情，黑洞洞的眼眶朝着男人的方向，瓷白的脸上暗光流淌。他右手举起，众人看见他手臂位置上的三尺长刃狠狠劈下。男人侧身避让，却没有来得及，被砍断一只手臂，血如泉涌。男人痛苦地在地上打滚，右手啪嗒一声落在地上，动弹了几下。赵烨没有再动，默然站在原地，低着头。毛店里走进一个高挑的男人，古铜色的皮肤，右眼上方一条细细的刀疤。那是一个孤狼一般广汉的男人，眼神里有洗不尽的凶狠和冷厉。江湖客们屏住呼吸，有胆大的人探出一点头，偷偷地看。无名鬼。 让我好找啊，高小相公。 夏侯恋捡了一把交椅坐下，翘着二郎腿，撑着下巴，看那个地上发抖的男人。 你还真他娘的回头，从杭州跑到山旮旯里来了，害得老子追在你屁股后面，腿差点没跑断。 放过我，大爷，放过我。 男人抓着夏侯恋的靴子，印上五个血红的指印。 求你，我有钱，我有很多钱，都给你，放了我吧。 夏侯恋恶劣地笑起来。 你可以给我钱，让我去杀了那个买你命的人。但是你的人头已经被买下了，断没有让你留着的道理。 哎，好，好啊。 男人挣扎着坐起来。 那我给你钱，你帮我去杀了那个买我命的人。 男人将左手探进怀里，一道金属的寒光蓦然划过夏侯恋的眼睛，像锋利的刀子割在眼皮。夏侯恋悚然一惊，立即撤身后退，黑色的短剑擦着他的手臂，刺入身后的门柱。夏侯恋看了一眼那支剑，扭过头，眼中狠厉一闪而过。男人站起身，捂着断臂跌跌撞撞地往外跑，很快被夏侯恋追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